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飛家好似我作上講 真事，跳出咗個窿度。 我真係畫面作上講嗰度先。 喂，你可以行埋少少。 大家好，又係今個星期本土旅遊團嘅時間啦。 本土旅遊團嘅時間。 我哋介紹下自己先。我係阿伯。 我係阿咩？ 好，咁今個星期咧，我哋帶大家去觀察一下一啲叫做咩 話。我哋其實平時都有啲少女俾你睇嘅，今次我哋觀察係直接係一個 object 人類。 我哋觀察人類，咁係觀察下佢哋啲咩咧？體感定畫畫？ 係啦，記得啱啱開始唔興嘅 Pokemon Go 咧，大家了解咗咩叫 AR 增廣實景之後咧，我哋而家開始研究下咩叫 VR。當人類接觸到好多 AR 同 VR 之後咧，究竟會發生咩事咧？人類會進化到咩程度咧？我哋可以睇下會發生咩事。我哋從重金禮聘呢個咁嘅好大型嘅場去諗住幫你觀察一下，而家人類已經變成點樣樣？ 看看他們玩成怎樣，是不是在看 AV 呢？ 我看到人不斷在戳戳下戳戳下 戳什麼呢？ 人類 哇！觀察人類，觀察到 好啦，正式開始，正式開始，我哋觀察人類啦。頭先我哋入門口就見到個有個男人，唔知係咪咁喺度戳戳啦。咁跟住，喂，你可以繼續開始啊，開始觀察你。咁跟住佢而家開始玩一個叫唔知乜鬼嘅頂波遊戲嘅， 三個球過嚟頂頭錘啊！喂，另一邊係嘛？嗰邊冇著燈。 Way not。 你試下，你可以大聲啲咁講嘅，你見到咩你講咩你知。 有雀仔咯，我見到。 邊度？我哋見唔到你雀仔。 呢個好玩喎，呢個好玩喎。要頂爆啲盒喎。 攞個頭啊！ 老婆。 老婆。 哎呀，大大。 你用咩？用腰力啊嘛！你又話你又用腰力。 唔好用頸。 係頸要 lock 死嘅頂頭。 我頭先我見唔到個波嘅，咁我係咪真係以為佢攞個頭咯？ 頂中咗炸彈之後， 哇！好叻啊！ 個波又變咗炸彈。 哇！ 係頂唔中個牌， 要頂遠啲喎咁。 我哋不如同你，你出嚟同我加強啲體感啊！ 你頭先加得咁開心，你 我出嚟同你加強 啲體感。好啊，好啊， 加強啲體感。 係咪到呢個？呢邊哇，好難啊呢個！ 我哋仲 想 加強啲 睇 嘅。 你正面， 睇下 皺 眉啊！ 皺眉， 好衰。 係 咪 好好多啊？ 好煩。呢位主持人都係隔離搞事。 有皺眉㗎，直接 騷擾嘉賓。 因為我龍門後邊就係個波過嚟，唔搞笑。 係咯。 個 球場都好亂下喎，都好多雜物喎球場。 喂，你個頭冇喐啦，太震啦！ 呢個有燈噶後面，俾你睇。同埋有啲建築物，唔知做乜嘢喺度。 但我哋呢度睇有啲暗喎，嚇係因為電影 影。係因為我哋呢度太光，所以顯得個暗。 哦 ，OK， 係喎係喎。 你會唔會？你可以喺 PS4 嗰度錄。 好啊， 跟住砌 埋一齊， 咁就會清。佢已經完全進入一個自我嘅境界。 你好，可以瘦身。 嚇、啊！我 頂下頂下。 我平時打機都係自己咁樣講嘢慣咗啦，而家經過多年嘅訓練之後。 你可以而家，我都俾個時間你 tag 下自己嘅頻道啊。 Hello， 我係 Eat Well HK 啊。咁我又拍 YouTube， 通常拍啲打機或者講波片啦。咁咧。 點解你好似審問？ 第一次玩呢個 PS4 VR， 我就暫時覺得冇阿文想象之中，佢講到好暈咯，我就唔覺得好暈嘅。 身體孱弱啫， 有啲攰咯，對眼就有少少。 我佢 唔係我睇， 我睇 比較想象之中 load game load 得比較耐，唔知因係咪因為呢個 demo 嘅問題？ 冇得飛。 唔係我係體質嘅問題嘅，我打其他唔係 VR game 我都係頂多粒零鐘嘅啫 ，VR 佬就去到十五分鐘我就頂唔住。 係啊，同埋而家條腰有啲攰咯，好似做咗好多床上運動。 你最想？ 我最想冇錯，好。 喺度 玩下一個，我哋點啊？ 你玩一玩，我哋睇，我哋觀察你嘅啫，最主要係。 咁我哋而家喺個 PS4 VR 嘅 demo 碟裏邊啦，唔知有咩玩。你試下玩呢個叫 Job Simulator。 我哋冇嘢睇，睇唔。 我哋冇嘢睇嘅喂。 其實點解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啲人會玩即會做啲咁嘅 game 出嚟？你平時翻工唔夠辛苦啊？ 仲打機都翻多次工啊？ 係啊，模擬翻工。 黐鳩線。 翻工模擬器咯，呢個係。但係唔知啊，可能啲鬼佬翻得唔夠工，所以整啲咁嘅 game。打我眼前一黑喎，而家 我哋都係啊， 我都係啊。 條頸會攰啲，我覺得玩呢隻 game 啲石嚟嘅。 Continue。 而家 我哋會睇嘅。 係咯。 我睇到喎。 係咪線甩咗定咩啊？ 你係咪大力嚟扯甩咗條線啊？ 頂頭。得啦，我哋今日有嘢睇啦。 見到六點啊嘛。 係啊，見到你嘅六點。 暫時 VR 睇人玩個蝙蝠俠啦，同埋有隻叫 Until Dawn 嘅可以射槍 game 射喪屍咯，都覺得都未用盡佢嘅機能咯，應該仲有好多廠商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嘅。 而家都係啱啱第一代嘅。 係，而家都係啱啱第一代，同埋啲廠商都未諗到可以開發啲咩遊戲。 咩啊？ 我開始。 我希望遲啲可以開發多啲，可以喐得勁啲，可以順便減下肥啦。 喐得勁啲 啊！係啊，打喪屍要不停咁跑，俾喪屍追，又係咁跑，跟住減肥啊！ 佢係唔使 pose 坐企喺度玩嘅喎。 我之前喺 Facebook 見到有啲下邊有塊嘢俾人哋係咁行嗰啲。 哦，係啊，嗰個係 HTC Valve 嚟嘛，好似。 Sony 呢隻 VR 其實佢為咗，我覺得係為咗安全嘅情況咧，佢係會要求你永遠坐定喺度，因為你笠咗個罩之後咧，移動咧會好危險嘅，你唔知撲落街啊，或者冚親嗰啲嘢，所以佢永遠都會要求你坐定喺度嘅。 其實企喺度玩得唔得㗎？ 理論上得嘅，但係危險啫嘛， 辛苦啲啫。 我見人哋玩蝙蝠俠都係企喺度玩， 唔使錄影啊，唔使同我哋錄影啊， 都係冇撳落。 是這樣的， 但 PS4 會不會出 H game 的？ Sony 好像不給 Sony 不給， 現在是不是在拍 的？ 一直是這樣。 你問下奇峰，我們把腦袋的東西來打機，你最想是甚麼？最想當然是你老婆醒水自己蓋上來，是不是？這樣的環境說這 些 東西 好不fair，最好在台底，不用 人上來。他自己剛才說時間，他說帶著這個來看 AV 的話，是甚麼嘛？是啊， 我覺得 PS 唔 係 PS VR 最有用就係 AV 同埋恐怖 game。 咁你抵你一直坐喺度用飛機杯啊？ 嚇！咁你件事好咩㗎？ 一入咗有啲電動飛機杯，佢哋係一路玩 VR 一路係咁樣。飛杯自己識喐嘅電動嗰啲嘢， 其實大家人都係得兩隻手啊， 要揸手機嚟玩，揸個手掣嚟玩好難。 我唔得閒啊，又要啲嘢，嗰樣摸啲嘢，摸嗰樣。 你試下玩賽車，睇下會唔會暈。 我會係咁冚嘅喎，我 頭先覺得鏟爛曬啲屎骨筒啊， 我頂唔住啊，暈車暈。 Okay, 是否有任何可能撞擊到嘅物件？ 有啊，附近周圍都係，我哋會盡量幫你撞擊你嘅。 我都還擊過， 偷襲。 撳實個 option 就係教智中咁啦。係 啦，冇錯，哇，你好叻啊！ 因為我連呢啲都唔識㗎。 即係咩？智裝。 即係佢會。set 翻正你個畫面，因為你揈，你唔知揈咗喺邊度啊嘛。 譬如我想係 呢個係當中間， 係啦，咁樣呢個係當中間。 咁特別，咁特別。 咁你用你最舒服嘅姿勢之後先自中咁樣。 佢而家輸，佢自中咗。 佢可以向上噶嘛？個樣係即係係咯，斜斜啲。 好似向下少少舒服啲，向上微微向上之後好耐咧，條頸有啲。 咁如果瞓喺度，瞓喺度都得。 係咯，似乎瞓喺度咁挨落去咧， 係最舒服嘅。 瞓喺度咁，但係你瞓喺度，你點樣頂個波咧？ 用腰力啦，頭先話你知用腰力啦。 不如你試下瞓喺度頂個波。 你頭先有好多球都係瞓地喺度。 瞓低嚟。 你去玩 拜神啊？ 唔係 battle， 如果佢全部瞓 曬， 真係唔得噶。 唔係咁咩又？ battle song 咧，呢就係被譽為咧第二隻可以好好容易暈嘅遊戲嚟嘅。 咩嚟㗎？我 又唔 得下次啊！ 你又唔早啲介紹我，我問你有咩 game 玩？暈啫嘛，唔怕暈。 我體質，我體質係頂唔到幾耐啊嘛， 俾個膠袋你， 唔知體質嘅問題。 嘔啊！ 好 都話之前有一套想影嘅第一新嘅電影，我入去睇咗12分鐘啊，真係11、12分鐘啫，我即刻行到去男廁嗰度，係咯，飆冷汗啊，以為自己發燒定咩咁真係。 正睇 下 佢會唔會先？ 點解冇得撳左右？真係得一格聽啦， 打二型啊！呢只 game。 唔係啦，啲坦克喺度射射下射射下啫嘛，但係因為佢要 令到你置身喺個坦克入邊。 我要喺，你知唔知我覺得自己似邊個？而家似封建車啊！ 幾好喎！ 喺高智能方程式裏邊啊！ 遲啲會出高智能方程式呢只 game。 哇 ，OK 喎，好似好得意喎！ 哎呀，總之頭先我玩咗啦。 好撚忙。 高沙嘅。 係咯， 坐下坐下咁 啫 係。 要我做乜嘢？ 佢做乜嘢？佢做乜？ 阿表演 拉，我想拉佢个掣，我见 到。我用碌棍俾佢。 点解你手咁？ 其实应该我哋摆嗰个 厕 所， 厕 所 风 啊。点 啊？ 点 啊？ 咁佢要需要做啲咩啊？ 佢需要射啲坦克。 哦，系啊。 但系有得射未啊？ 未發 好啊！佢其實咧，我 手就係凌空 飛起咗啊！ 係啊，可以見到自己嘅手提 Chain Tracker，Aiming， 可以捉碟，可以打碟嘅咩？去打碟。 哎，用呢個 Out to， 哇！即係嗰啲就係怪獸一隻隻嘢啊！ 唔係，而家係練習緊， 練習 教你點樣射。 哦，係啊。 射要教嘅咩？ 好似呢隻 game 都幾好玩喎，好玩嘅頭先我 音樂。 你等陣打完喪屍咪玩下咯，想玩咪。 喪屍會唔會好驚啊？咁樣啊，玩下咁。 都係喺度，喪屍想撲埋嚟呢件事真係。 OK， 咁樣嗱，見到自己個手掣。 可唔可以行快啲㗎？ 好似冇得喎。 都唔好暈啫。 個頭唔擰得太緊。 我覺得似曱甴喺地下。 係我有啲。 曱甴喺地下望住上面啲人。 我好中意呢啲 cyber 嘅。 喺度喺度。 嚇？係咩？你見到有啊？哎呀！ 哇！個肥中你喎， 我但係我肥 人，我而家俾啲體感佢， 體感啊！ 俾你肥感咗佢咯喎！哇！師兄厲害喎！ 你見到有嘢咩？ 我未見 到， 就已經肥子彈過嚟啦！ 敵人喺邊？哦哦，有地圖嘅，有地圖嘅。 係咩？ 哦，係喎，有地圖。 邊度有地圖啊？ 中間圓形嗰個。 哦哦哦，嗰個啊！俾在我睇，一定唔識啊！ 唔知邊個？ 羅庚咁樣。 紅珠雷達。 全部都咁嘥白。 係咯，我唔識玩呢啲啊！ 試過紅珠雷達啊！ 即係紅色嗰嚿就係啦。係 啊，佢360度嘅 哇！喺你右，哇！喺你5點鐘方向有個喎，你快啲走喎！ 你後面啊！睇後面，你睇後面，你睇後面，你睇後面，你睇後面。 後面有得睇嘅咩？ 俾人包抄啊！個雷達啫。 係喎，冇得睇後 面嘅。你而家 又都撳緊睇隔離 嘅 喎。 你睇隔離有咩用啫？你啲槍喺住前面。哇！ 哇！俾我唔打啦咁靚。 你開始嘔未啊？我嗰陣時候已經開始想嘔啦。 唔係，我覺得好煩啊！你俾我靜下。 點解會嘔啊？ 因為揈得太嗰移動速度太高嘅嘢咧， 冇乜上嘔嘅感覺。 咁你搭小巴會嘔啊？反而唔會啊？ 冇啊，冇乜上嘔嘅感覺。呢個其實揈得唔勁，因為你好少兩頭零啊嘛，揈得好慢，或多一個炮台。 係咯，多我只大嘢喎。 哇！佢想跳跳跳， 你行得好慢啊！ 係啊，我坦克， 我哋坦克， 我係啊， 坦克， 坦克就慢。 係咯，你點解轉換武器嘅？ 正方嘅，有機關槍同埋 有機關刺啊！呢個點射雀仔啊？ 喺上面㗎， 哇！都俾人射到。 我睇下佢，你睇下佢，好似官僚咁。你睇下佢，好似公園官僚。 小人妖啊！ 系啊， 你想 反套啊？ 喂，前面有條個拍台喺度射你啊！喂，喂，喂， 喂，係咯，係喎，喂，哇，睇呢度好多嘢喎，你得唔得你？ 咩嚟嘅？ 成群嘅。 呢啲係雀仔定係烏蠅嚟？ 係咪要射噶？ 應該係要射噶。 定係朋友嚟噶？ 要射。 人嚟噶，唔係朋友啊。 機關槍嘅要。Ready 啲咩啊？ 哦，可以出炸彈咁樣。 哦，呢部嘢送俾我都唔要。好辛苦啊！ 好晕啊！ 好啦，喂，我而家除你甩，你开翻个罩先，你开翻个罩。 开 罩。咦，去咗第二个场。 你开翻个罩先。 做咩？你唔舍得个坦克？ 唔系啊， 冻至冰天雪地。 O K 啊，喂，你觉得呢嚿嘢？你觉得呢嚿嘢点样样？ 呢嚿嘢有啲热咯。系啊，玩嗰阵时有啲热啦，同埋有少少粒粒对眼好攰啊。反而晕我唔觉嘅。 点解会好攰眼啊？ 因為佢同你平時睇嘢嗰個感覺唔同啊，個好似個眼球對焦嗰陣時候想望清楚啲嘢，成日都朦朦地，你又想望清楚， 好用力嚟睇啊， 係啊，跟住越望清楚越攰咯。 因為其實咁樣嘅，佢本身咧呢個 Sony VR 咧，佢係一塊1920×1080嘅 OLED display for 兩隻眼嘅，咁因為佢本身入面咧有個透鏡咧，其實有少少嘅放大作用啊，所以你望落去，因為佢解像度唔高咧，你就會望到好似嗰啲啲粒粒嘅感覺好， 因為其實佢你個眼同埋嗰個 screen 咧個距離係 好近嘅，咁本身已經近啦，跟住再加咗嘢，再加咗少少放大， 其實咁近你都會見到粒粒啦，你走埋個 4K 電視度，你都見到一粒粒， 要好近咯。咁所以我希望，因為我睇過 Sony 而家咧，佢有自己揾工程師咧，將呢部嘢將部 VR 拆散曬嘅，咁我希望有人咧。可以將佢改一個 4K panel 擺落去，希望改到睇下會唔會好啲啦咁樣咯。 如果唔用嗰個透鏡，係咪做唔到？ 做唔到 360度。 唔係，因為佢其實係簡單啲，佢係將你左眼同埋右眼嘅影像咧獨立咁樣放入去眼度，跟住你自己將佢合成翻，就好似模擬你。真實睇到嘅嘢咁樣，係啦，係啦，即係你，因為你左眼你同你係冇人幫你嘅，即係你等於你用左眼望一個影像係咁樣，你右眼望一個影像係咁樣，佢就模擬翻。其實咧， 咁如果係咁，你玩緊半腦，你黑埋一隻眼得唔得㗎？ 會歪埋一邊。即同你，因為你上去 YouTube 嗰度睇啦，話你打啲 VR 佬嗰啲咁樣，但係佢咪叫你用嗰個咁嘅手機咁樣播落個盒仔嘅，你咪見到個 mon 係兩格唔同嘅畫面嘅，佢就係叫你左眼望嗰啲，右眼望嗰啲，然之後自己合成翻個立體影像，就同盡量似人眼咁樣。但係因為你呢個世界咧唔係一個 panel， 冇 display 粒粒噶嘛，咁但係你用個 display， 如果解像度唔夠，再有少少放大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嗰啲果粒感好重。尤其是那個 driver cup， 你聽我會幫你試下 driver cup， 因為咧佢話唔知要賽三個圈啦，我一個圈之後咧，我係跪住跑翻出嚟。 咁要點樣賽啊？ 好啦， 即係賽車啊？ 係啦，冇錯，好簡單啫。 我頭先少少已經頂唔順， 好玩啊！ 係啊， 咁幸運，我係幸運兒。 好榮幸呢位佳麗。係 啊，好，咁榮幸喎，咁我使唔使揸車㗎？你哋會唔會影我㗎？ 其實 影緊啦。 佢會唔會增加你體感㗎？ 其實 好緊張 喎。我好想等。 其實咧就即係點講？ 你俾啲後助力佢啦，你俾啲後助力推背。 其實咧就 真係好熱。哇！佢嚿嘢發熱。 你前頭咧，你 對 唔 係 啊，因為佢 係 膠嚟 㗎 嘛，佢 箍住呢個位。 呢度兩個一個字咯。 咁你唔會睇到出邊光㗎嘛？ 呢度一個字跟住一個字喎，嗱，我係超級低能噶嚇呢啲嘢，係啦，前面有個字， 篤佢 啱啊啱啊， 攞手篤佢， 攞手篤佢啊， 篤個 I 字 ，touch screen， 驗眼我有個圈嘅，咁我要做咩啊？ 篤佢，有冇感覺啊？ 係啊，有個 body 咁啊好啲喎， 冇畫面嘅 ，low 緊啊，我要做咩嘢噶？ 散盲雞咁啊！ 我手冇嘢揸手噶。 咁你唔好手掣嗰啲。 嗱，首先咧，我係從來都唔玩呢啲嘢噶。 好啦，咁我哋有個競速啦，咁啊。 我係從來都唔玩呢啲嘢。 我揀下車，你想要咩啊？紅色、藍色。 紅色，威啊！ 頭先佢要黑色。 咁我要點啊？ 好奇怪，嗰架黑色。 我使唔使揸㗎？ 要啊。 咁我用咩揸？ 賽車用。 你睇住定。 係咯，但係又同啲房車有鬥，有鬥下。 我唔 fair 啊！ 做乜嘢啊？呢個咩嚟㗎？ 呢個左右。 左右？ 呢個左右。 嚇？乜唔係扭太㗎？ 哇！你個太高要求。 呢個就係油門。呢個係呢邊係呢邊係 brake。 剎掣。 brake 剎掣油門。咁。左邊右邊， 其實咧，你放低隻手掌。 唔驚啊！哦 ，OK。打橫呢個車點行啊？ 啊，我咪仲未開始。 左右啊？我做乜嘢啊？ 等開始。 哇，好得意啊！ 下 次 啦。哎呀，我好耐冇揸過車啦。 試下左右 先。你試下睇 完。你想望 後邊？喂，你哋睇完之後真係唔好叫我揸車啊！好叻噶，風景好優美喎。 是外國地方 的。那 怎樣啊？要開始喎，開始賽事圓圈啊。 哪裡有圓圈啊？ 開始啊，準備啊。 踩油門啊，踩油門。 身邊都踩上 彈。真的不是真 的。喂，我知不知道，我怎知道他何時轉彎啊？ 我見到 他。喂，我見不到前面的路呢。 我都慢慢醒。 喂，點啊？去邊啊？我家 前面啦、 啊。前面你靠近邊個掣？ 哦，上咯。 上。咁我唔睇到條路係，哇咁上條路點啊？ 你我都睇唔到。 係咯，我 點解你睇到？ 我睇唔到前路個將來係點嘅。我睇唔到 前 路。我睇唔到前面條路係轉左定轉右嘅，有冇地圖啊？ 冇地圖。好慘啊！旁 邊 嗰啲 線， 你 就大個方向咁樣啊！ 都好難， 好難喎！啊，做乜嘢？ 咁就睇後面， 睇後面， 係咁睇後面。 我邊個就係睇後面啊？而家我做緊乜嘢啊？ 而家炒咗埋啦！ 咁我係會唔會翻轉頭行噶？死啦！我應該 好似架有人燒到拱形嘅條嘢。 我會翻轉頭行噶，而家係咪翻轉頭行？ 好似條腰拱形， 好似條輪轉咗嚟。 係咪啊？我有冇掉出嚟行啊？ 調轉咗嚟。 好笑。 啱咩？ 未啊？三個圈嘅， 三個圈嘅， 我睇真咧就之前有一個圈。 到你攰你出，唔係你暈你出聲喎。 我哋試下睇你幾時會暈啫。 我其實已經攣頸啦。 睇一個唔識揸車嘅，揸車都幾得意。 其實我識揸車嘅，但我揸車唔係攞呢部車 牌㗎。有車牌啊！ 哇，佢仲勁過你喎，有車牌，有車牌。 我會唔會行轉頭啊？ 我唔知道行咗邊 啊。揸真車同埋揸模擬係唔同咯。 是不是調轉了來行啊？ 你不停地懷疑自己調轉來行的， 我害怕啊。 調轉了他會說的，好像調轉了 他會，是調轉了他會出聲，你應該沒有上過問題的， 應該 對。第二個圈啊，沒事啊， 加油。 我 甩 尾 啊，你 甩尾啊，暗啊。 大家真的不要，你現在看到我駕駛繼續走。 喂，勁速賽，勁速賽點會行慢啲嘅呢條 友？係啊， 曾經何時咧？第一屆 走曬咯啲人。 第一屆咧，Formula E 嗰陣時候咧，話喺香港舉辦咧。 其實我享受駕駛嘅樂趣啫。 有啲區議員或者嗰啲議員咧，話我哋要限制嗰啲Formula E 咧行50公里。 黐 線！ 嗱，我咧慢慢行，慢啲，咁咪冇 踩咁多油嘛。 比少啲，比少啲啊嘛， 慢 慢 嚟， 慢慢 嚟。咁樣 當揸私家車， 咁啊享受駕駛樂趣咯。 啱啊，安全第一。 跟住後面啲車追到你一個圈，然之後隊你攞油嘅。 安全第一，我 轉油啊！轉油啊！ 轉油。 我之前玩 Mafia 頭幾個鐘都係咁。 綠燈嗰紅燈嗰啲真係停。 我享受駕駛樂趣，有冇嚟咬我？幾晚？咁咪安全咯，安全。係 真係，係跟住真係冇撞過嘅。 係咯，嗱， 好啦， 好似現實中介嚟啊！ 有車牌嘅， 嗱我呢啲。我呢啲唔係攞火警㗎， 下次梗係氹行佢，一轉彎就即刻剎 break， 然之後扭太，跟住整個彎 快咧， 都還要再攞油啊！ 教車師傅一定呢啲考牌一定俾牌我啦，前面嗰啲一定冇曬牌。 佢哋已經追快過你一個圈啦， 慢慢行啦，又唔係趕， 冚我攞油。 呢啲佢哋會行右邊，嗰啲人 轉咗。 佢由最外圍兜入去最內圍嗰度，個轉彎角度大。 我真係有啲反胃，真係㗎，唔係講笑。我突然間吞一吞口水，想反胃。 你都頂到兩個圈啦，而家仲有一個圈，你 三個圈， 冇嘔，冇嘔，冇嘔啊！ 我哋嘔吐袋喎，佢真 係。真係頭先。 唔係喎，講堅，你暈唔舒服停喎，講真喎。 我要挑戰我自己嘅極限。 我唔想睇住你，跟住個鏡頭拍住你耳朵。 要打格啦，呢啲嘔吐物要打格。 我慢慢行，我慢慢行。 即係送俾你，你都要飲下啫，呢嚿嘢。 哇！哦！ 但 係 佢好就好在係好多地方，即係你連電視都唔使。 咁啊係， 你一買廁所爆啦！ 有冇信？點解要咁做咧？ 嗰啲未買電視嘅人。 嗰啲唔係啊，放嗰啲劏房啊，你瞓你瞓嗰啲唔係誒，啱啱話5,000-1,000西環啊，係咪？ 有啲問嘅，其實咧，我其實有啲問嘅，因為你有個 sensor 咧， 有啲距離 嘅。佢唔係床位房， 你可唔可以理下我啊？ 做咩？ 屌啊！ 我 做 咩啊？ 你想停啊？ 就得啦，就得啦， 可以。 唔係有啲床位，我啲買咗嚟淨係一張牀啫嘛， 擺喺牀尾啊嘛。 牀尾嗰電視慳翻唔慳使，就咁揼住個頭得啦，係咪先？ 我覺得呢部嘢爭啲風。 哦，要風， 要風， 要風，得風，風， 要風。 嗰啲風咧冇咁。 喂，其實冇風喎，你坐喺入邊嘅喎。 我想搞低個玻璃窗，有係啦，咁樣啊，差唔多啦。呢啲咧，呢啲就似啦，享受駕駛樂趣。到啦。 咁長啊！ 哇，好叻啊！ 好犀利啊！ 我想翻嚟我現實嘅世界，你俾翻我。 我哋講下佢先，你覺得有啲咩問題咧？咁 想嘔啊！我去到第二個圈咧，突然間吞一吞口水啦，咦，有啲想嘔啊！哇，好玩嘅，邊個想嘔再玩？ 唔係，我哋翻嚟呢邊坐先。 哇，好勁啊！ 好犀利啊！ 哇，我覺得咧，我唔好揸車啊！ 定你哋嘅高科層咧？ 唔緊要嘅， 冇所謂做咩嘢。 令到我有少少恐懼啊，對賽車。喂，好暈啊，好暈啊。 其實咁樣嘅，這個 VR game 咧，其實 VR 嘅嘢咧，其實最主要係愛嚟玩恐怖 game 嘅啫。咁我哋嗰個今次嘅觀察咧，亦都係即係最主要係觀察啲少女玩恐怖 game。 少女你。 我仲未翻到， 仲要 真系有啲晕啊！ 仲未回过神， 观察啲少女玩恐怖。 好啊，你嚟啊！ 但 系唔紧要，唔紧要，咁样先似啊！去游车 我， 啱 啱打完字，我系 Eat Well 啊！ 系啊，你帮我哋搞个少女去玩嗰啲恐怖 game 先啊！ 好啊， 好嘢，恐怖 game， 到我啊！ 系啊， 你可以玩你嘅丧尸啦。 好啦，喂，你頭先揈咗三個圈啦，你俾我頂得耐嘅啦，因為我係一個圈之後咧，我就已經跑 翻出嚟。 唔係啊，真係都幾難控制嘅，嗰個嘢咧都幾難控制，同埋你撳少少咧就會走得好大。 但啲風景畫面你覺得 O 唔 OK？ 風啊，後來先有。早啲又會 風景啊，係 早啲 OK 嘅風景幾好。 呢個手勢咧 幾好嘅。 啊，喺後邊啊，唔好意思。 咁如果早啲有風咧，就會似啲。同埋即係， 但係揸車唔係喺個， 但係其實你嗰個係一架 賽車嘛， 係一架 房車嚟， 擺喺房車入邊有擋風喎，你應該冇風 嘅。我係諗住用緊啲。 係 kitchen 結束 yeah。 我唔係控制唔到個賽車，真係太快啦要。我諗要玩好多次先至會熟啊。係 嗰個膠應該。 你唔打開機啫，我哋 OK 嘅。 唔係真係好想玩喎。個胃啊， 係即係反反你胃， 反反你胃，即係好似暈船浪啊，係咯， 係啊，我係會暈到 個鏡頭咧， 趴 低少少會清啲喎， 係啊，你 就咁樣坐飛機都冇事啊， 搭賽車就有事。 即係佢因為佢呢個咁樣嘅形式呃咗你個腦，所以你覺得好辛苦。 係啊，同埋即係都立體嘅，咁你有少少係即係置身於外國嘅。 你有冇試過 HTC 嗰、那個？ HTC 同 Sony 嗰個有啲唔同。HTC 佢容許你身體移動嘅，佢係想身體移動，但係 嗰個粒粒有冇好啲嘅換？ 好啲嘅佢個解像度係高。 使曬燈會有 feel 啲啊！真係 使乜使燈你睇唔到㗎嘛？ 你使乜理我啫？你理得我驚唔驚啫 ？HTC 嗰個 display 嘅解像度高啲嘅。 哦。 是 真的，如果夜晚熄曬燈在房裡一條友， 其實我睇唔到， 好似啊，我 平時然之後有條友無啦啦摸佢，佢真係驚， 真 係 驚咩啊？ 將嗰、那個將呢個手掣懟住個燈前， 佢話咧，佢以前咧，以前一條友喺房 有黑人死咗， 又縮埋， 好啦， 哇真係好驚啊！ 呢個就係我哋， 跟住突然間咧，佢老婆， 呢個男人， 我交都冇 手 嘅。 手掣定？ 我冇头啊！ 咩冇头？ 你睇唔到？ 我睇到自己冇头啊！ 咩叫冇头啊？ 我睇翻我自己冇个头啊，就得个头啊！ 佢叫你怼个手 掣，系噶。 佢叫你怼个手掣向前啊，因为你俾人绑住咗只手剑啊。 向前， 向前， 向前，向前。 啊？你自己嚟 嘅 喎， 你都驚都係你嚟嘅喎，我覺得唔好 醒。我醒咗啦！ 我點醒咗前面嗰條友？ 你幫我盡量加啲體感落去啊！ 嚇死佢啦！ 我打你啊！唔 好，佢出嚟咬你啊！佢出嚟咬你。 個男人拉你手，喂啲 哇！ 有風就喺風呢邊嚟喎，啲風呢邊嚟緊啊！啊！ 你咪要揸住個手掣咧？你點解會揸住個手 打你啊？ 其實呢個點玩噶？ 其實一個恐怖 game 叫 Biohazard 第七集嘅一個 demo， 咁就出咗嚟，跟住之後咧就試下嗰個效果嚟。 哦，就佢就唔使撳嘢嘅。 要嘅要嘅，而家佢就講嗰個故仔就講佢俾人活捉咗喺個廚房嗰度。 哦。 要 小心啲啊！唔好俾佢劈中你大动脉。 夹唔夹碗啊？ 系啊， 会噶。 你有冇对手俾人揸把刀？你惊唔 惊？惊啊！ 望住镜头啊！你听唔听到？ 系咯，真系喺度咁望住镜头。 你后边啊！你后边啊！ 哇！你怼佢嘛？你叫佢。 哇！ 好危險，我覺得你冇。 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嗰個嘢係當斬㗎。 你竟然 咁英勇嘅， 想走咧？ 你個 friend 好英勇啊！ 走唔到幾遠嘅。 走唔到啊！行唔到啊！ 我坐低。 佢為咗救我，俾條女拉咗去強姦。 吓，唔系，咁你都睇到，我哋睇唔到。 哇，连个头都冇埋啊！ 对唔住啊！ 吓， 喺度翻个头。 喂，嗰个嘢系爱嚟做乜嘢？ 但系点解坐住呢度个人唔走嘅？点解冻到 嘅？ 当 系你嘅手咁咪咯。 就夹翻喐佢啦。 有啲细有啲旧，但唔系佢只惊都要。 行咗过嚟啊，个女人。 佢一路喺个黑影嗰度唔出嚟。 你望下你後面，你試下望下後邊，你試下望下你後邊。 冇頭啊！自己 最恐怖都係成日都話自己冇頭啫，都唔係好恐怖啫。 飄出油嘅空間。 佢喺邊度出嚟啊？睇唔到。 佢喺邊度出嚟㗎？ 你又對我幾好喎，俾我玩賽車。 又係佢自己玩打十 字。你都唔係我死硬嘅喎，今晚我死硬嘅喎，今晚。 咁當 然啦。今晚應該會入醫院嘅喎。 入醫院 啦，係啊。真係對我好朋友，真係啊，真係賽車真係幾好玩，真係。 好啊，仲有 喪屍 game 啦。仲有冇啊？ 喪屍 game 我哋完咗 game。 完咗。 你又唔知我黐咗 完咗 身。唔會。 咪翻去係完咗，我哋完咗個。 翻過嚟坐啊！ 咁我今日就觀察咗個人類啦，大家覺得好唔好睇先？ 嗯，好睇。 觀察人類嘅行為啦。 我喺個 VR 嘅世界裏邊， 我唔係個 VR 嘅世界，VR 室外邊。 比現實世界美好太多。睇住，我想唔出翻嚟。 如果 Sony 能夠可以出 AV 就真係好啦。 因為日本公司佢哋尤其是 Sony 咧，係唔會容許呢啲。 唔係，佢以前有啲猜情尋嗰啲都有㗎，係咯。 冇，佢啲唔係，佢哋唔會最進去到有隻叫《Summer Lesson》咯，就係嗰啲嗰啲宅男控嗰啲，有啲同個女仔一齊喺度玩嗰啲咯。跟住，但係我見到日本仔全力去睇，即係諗辦法睇嗰條女少女嘅底褲咯。咁啊，幾夠 用 嘅，但係係咯。 你睇過啊？你睇過啊嘛？ 唔係我睇過啲人玩咯。 哦，你睇過 個女仔做好靚啊，做得 是咩？ 令人心動。 你令我想起當年阿周星馳攞本雜誌打斜嚟望啊，邊個 都話。係有啲類似嘅。不過你覺得好唔好玩咧？咁樣個 驚唔驚？ 我驚啊！驚啊！有時咧手伸出嚟嗰下咧，我覺得真係好似俾人 你頭先嗌嗰嚿下好驚。 但係因為嗰條女明明喺後邊黑掹掹嗰度，佢突然間喺後邊出現。 點知兜去嗰度啊？佢加我嘅後門啊！真係。 嗯。唔知喺邊度啊？你咁樣指？ 佢咪喺嗰度搞緊條鹹魚啊嘛，跟住蹦下蹦下噶嘛，跟住無啦啦後邊又閃出嚟，隻手攬住我，又伸個頭埋。 同一隻嚟噶， 同一隻。 會唔會次次都會唔同嘅咧？其實 唔係，次次都 一樣。咁我下次就唔使驚咯。 嗯，因為 睇 咗 次。 搞到想玩，搞到想埋嚟玩下。 我下次就唔會驚。 我有機會買呢隻 game， 但我未必會戴頭盔玩。 好似好變態咯，特登買嚟嚇自己咁。 係啊，係啲變態。 係有啲變態。 買嚟整鬼自己。 咁我哋睇下會唔會，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我哋帶出嚟試下咯。 你下次買嚟一齊玩啊！ 我不想拎，即系买冇所谓嘅，我会买，但系我不想搬嚟搬去，就好鬼攰啊！搬嚟搬去， 未出啊只 game， 系只 game 未出啊！ 唉，可惜。 咁好啦，我哋完咗今集先啦。我哋仲有咩讲？有咩做咩啊？我哋观察完嘅啦嘛，个人类。 嗯，多谢大家。 唔得啦，叔。 系啦。 好啦，再俾你讲多次你个乜鬼？ 系啊，快啲！ 我系 Eat World 啊，你可以 YouTube search Eat World HK 咧。就會找到我了，同埋 Facebook 都係有個 page 嘅，咁我會拍啲打機片啦，同埋廣播吃世界咁樣咯。 好啦，咁我哋再見啦。 唔得啦，叔，拜拜。日本語大好き。 大好き。 唔係，快啲約玩啦！